冷漠，内心却火热。睁开你的眼眸。 爱情却杳无

太丑， 嗯，记得不要再随便走 了。我常说如果人类恋爱一个人都被自己绑住，那世界末日已来到，不是要等到地球毁灭掉的那天。别怕太快乐，怕失去我。

我还是会认真的陶醉故事的每一页，所有一切的一切，你让故事变美，我会保存在我的世界，初恋滋味，想念的眼泪，故事里所有的一切。 问他会不会有将来，一份爱